第25课，这张画儿真美。一句子，你的房间布置得好极了。这张画儿真美。你的房间又干净又漂亮。今天没有人来。你的衣服更漂亮。这件衣服不是买的，是我妈妈做的。你妈妈的手真巧。要是你喜欢，就给你女朋友做一件。